读亚茅斯第二章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摩阿布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曾将厄东君王的骨骸焚化成灰，我必将火投于摩阿布，烧尽克里约特的王宫，摩阿布必在骚嚷、呐喊和号角声中灭亡，我必由其中消灭民长，将他的一切长官同他一起杀死。上主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为了犹大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上主的法律，没有遵守他的诫命，他们祖先所追随的邪神使他们走入了歧途，我必把火投于犹大，烧尽耶路撒冷的王宫。上主这样说，为了以色列再三再次犯罪，我不收回成命，因为他们为了银钱出卖一人，为一双鞋出卖无辜的人，他们把穷人的头踏在尘土里，侵夺卑微人的权利，儿子与父亲走进同一少女，以致亵渎了我的圣名，他们靠近每个祭坛，躺在抵押者的衣服上，在他们的神庙内喝剥削来的酒，是我由你们面前消灭了阿摩离人，他们虽高大似香柏，坚固如橡树，但我仍从树上摘去了果实，由树下拔除了根子。是我由埃及国领你们上来，40年之久引你们经过旷野，使你们占领了阿摩离人的国土。是我从你们的子孙中立了一些人为先知，由你们的少年中选拔了一些人做献身者。以色列子民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上主的断语。但是你们竟叫献身者喝酒，又吩咐先知说，别传神言，看，我要使你们脚下的地摇荡，好像满载禾捆的车摇荡一样，以致急行者无法逃遁，强有力者无法施展，武士救不了自己，弓手不能屹立，劫夺者不能逃脱，骑马者不能自救。在那一天，武士中最勇敢的也仅能赤身逃走。上主的断语。